在海淀区婚姻登记事务中心，跟往年七夕相比，在门外排队的人要少很多，因为分时段预约，门口只有十几对排队的新人。 右手的大拇指压在自己签的名字，摁上手印。 走进大厅，等待领证的新人持续维持在十个人，环境非常舒适。王雷和林旭从到达到办理好结婚登记，一共不到半个小时。 恭喜二位啊，祝二位幸福。 谢谢。 头戴皇冠小白纱的王雷虽然戴着口罩，但是眼神里却是掩藏不住的幸福。 这个日子其实是他选的，提前两个月就开始咨询这个事儿，然后能不能周六来，我们提前十五天大半夜零点就去预约的。 您觉得结了婚之后最重要的是什么？ 相互体谅吧，当然他体谅我更多一点。 还有其他想说的吗？ 我爱你。 我也爱你。 从山东赶来北京的余姚和丈夫李浩也是满满的笑意。 我是青岛来的。 我也山东人。 我们俩是高中同学，在一起很久了， 七年多了。正好七夕嘛，因为我们两个基本都是异地，就跟那流浪之女一样，趁这个日子纪念，希望早点结束异地恋，还有早点来北京。 今年七月七号起，全市婚姻登记机关推出工作日及周六延时服务，因此今年七夕领证不用再请假，但是受疫情影响需要预约登记。海淀区婚姻登记事务中心主任李烈告诉记者， 咱们周六本身的预约设置是120对海淀区，今年考虑到咱们七夕这些情况，我们适当放开了一些，又增加了2对，总量是140。 就跟往年的七夕相比的话，这个数字是不是也在下降？ 对，往年七夕一般来说在2倍以上。 目前本市居民婚姻登记可跨区办理，一方或者双方为本市居民的结婚登记、离婚登记或者补领结婚登记证，包括涉外、涉华侨、涉港澳台婚姻登记，当事人可以到本市任何一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在预约登记方面，新人可以登录北京市婚姻登记预约服务网站或者微信公众号北京婚姻登记进行预约。受疫情影响，一些业务工作人员也将通过网络来满足新人的愿望。 像咱们宣誓这块呢，我们有一个扫码的一个程序，新人扫码以后呢，可以通过这个上传自己的照片，跟我们的宣誓台呢系统会合成一张合影啊，而且它那系统做的挺好的，磨皮啊、美容啊什么都能够实现，这挺好的。包括我们的辅导机构呢，也开展了线上辅导，你可以进行预约，他们后期可以通过线上辅导这个方式为有需求的新人呢提供服务。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健康宝昨天凌晨上线新版本，主界面功能排序有所调整，本人健康码自查询仍然排在第一位。使用频率较高的本人信息扫码登记功能从第四位调到第二位，其他功能模块排位向下顺延。除了界面调整外，本次升级还将用户行程申报和信息登记做了深度整合，以便更好地支撑当前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作，方便市民亮码出行。对于近期有过进返京情况并且没有向社区报到的人员，北京健康宝将弹窗提示，用户主界面将出现通过通信大数据行程卡进行14天到访地行程核验的提示。用户经核验没有到访过中高风险区域的，将获赴绿色健康状态。用户还可以通过首页精心相助模块自愿完成信息登记，向社区报备。如果用户到访过中高风险区域，按照防疫政策要求需要进行信息登记。用户需要填写居住地、14天到访地等信息，主动与所属社区联系。社区工作人员将根据本市现行防疫政策判定用户是否需要居家隔离，同时解除弹窗状态。如果需要隔离，用户将获赴黄色健康状态。提醒广大市民和来京访客，按照北京健康宝弹窗提示及时主动报到，如实准确提供个人近期旅居史、接触史、个人健康情况，不要瞒报漏报，配合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健康排查、核酸检测、隔离观察等防控措施。 新闻广播消息，因为出现境外疫情关联确诊病例，海淀区东升镇双清大厦、风疫情会所、好利来蛋糕店、学院路街道英瑞健身房以及傅小姐在成都餐馆、甘家口街道国兴大厦、新疆大厦、中国城市规划院北区、南区、五矿大厦等9处场所实行封控管理14天，到8月12号24点管控期满14天，在人员、环境核酸检测都为阴性，并且完成消杀等工作后，8月13号0点全都解封。甘家口街道复工复产组、市场监督所、综合执法队对国兴大厦解封情况和复工复产情况进行了联合检查，楼宇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到位。 下一步，海淀区在做好企业疫情防控指导的同时，主动服务企业，解决企业供应链环节存在的困难，保持经济平稳有序运行。 据北京日报报道，本市多个小区事前解除封控管理，小区居民实行7天健康监测。市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孙新贵表示，健康监测内容包括发热、干咳、乏力、嗅觉减退、腹泻等11种新冠肺炎相关症状。处于健康监测期间的人员需要每天2次测量体温，定时向社区、单位、学校或者居住酒店上报个人健康状况，不聚集、不聚会，避免不必要的外出。健康监测期间，如果出现发热等症状，应当及时去设有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就诊。就诊途中要闭环管理，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地铁公司根据客流情况，明天开始早高峰时段增加5座限流车站，具体包括10号线的十里河站、角门东站、宋家庄站，8通线的梨园站、S1线的小园站。地铁公司将通过站外限流的方式减缓乘客进站速度，控制站台列车拥挤程度，降低满载率。根据地铁运营部门目前公布的数据，早高峰限流车站一共涉及10条线路、41座车站。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公交集团从今天开始陆续调整43路、642路、646路等15条公交线路。近年来，朝阳医院及周边地区机动车流量大幅增加，临近的白家庄路、南三里屯路等道路常年严重拥堵，导致途经这一路段的43路乘客候车时间长，行车间隔不可控。为此，北京公交集团从今天起调整43路，取消团结湖和朝阳医院之间中途站位，同时新开专5路，承接43路撤出路段的地面公交基础服务。首末站为团结湖和东大桥公交场站。另外，因为实际乘车需求较低，专151路明天开始停驶。更多线路调整信息，公众可以登录北京公交集团官网查询。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下午到夜间，本市陆续发布了雷电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暴雨蓝色、大风蓝色4条预警信息。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暴雨，短时雨强较大，预计降雨将在今天夜间逐渐减弱结束。昨天傍晚开始，昌平、朝阳、海淀等地区陆续出现降雨，昨天傍晚到夜里11点，局地累计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大部分地区还出现了7级以上阵风。市防汛指挥部提示市民合理安排周末出行，注意防雷、防风雹，避让积水路段，避免到山区、河边游玩露营，远离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等危险地带，注意做好室外搭建物和广告牌加固以及户外高空作业安全防护等工作，确保安全。 新闻广播消息，市气象台昨晚8点半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北京排水集团防汛指挥部研究决定及时启动防汛2级响应，要求各单位按照防汛预案开展相关工作。响应启动后，北京排水集团防汛指挥部到岗指挥，所有泵站人员全都在岗，出动大中小型抢险单元147组、车巡处置组16组、人巡打捞组159组，累计备勤出动防汛人员1846人。截至昨晚9点半，北京排水集团雨水泵站运行正常，累计排蓄量46000立方米。集团运营范围内下凹桥和主干道没有发生积水断路事件。 新闻广播消息，中国美术馆本周五同时推出3大展览，包括书画界全国政协委员美术作品展、黄河题材美术精品展、郑光旭油画写生作品展。其中，书画界全国政协委员美术作品展从中国美术馆馆藏作品中精选了130位书画界政协委员的近200件佳作，涉及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漫画、书法等艺术门类。展品包括李可染、傅抱石、徐悲鸿、吴冠中的画作，郭沫若、林散之的书法作品等。展览将持续到9月5号。根据规定，中国美术馆严格实行预约、错峰、限流参观，每天预约人数为1800人，